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的晴空少云，午后的偏南风四级左右，利于污染物的扩散，能见度较好，适宜外出踏青和赏花。由于光照充足，紫外线较强，出门呢多注意补水和防晒。近期呢柳絮呢散尽啊，比较的高峰期，提醒过敏的人群要做好防护的措施。那具体的情况是，今天下午呢晴间多云，偏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85%。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白天呢是偏南风，风力较大，气温较高，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清风，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我们说家装装饰这方面的内容的时间。好，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装修行家范培祥。小范你好。 哎，大家好。 那么今天我们是这样啊，首先呢先梳理一下呢近期关于安居方面的消息。 好。 然后呢关于装修方面我们也是集结了一些问题。今天小范在这儿，咱们跟大家呢互相交流。 好嘞。 当然了，如果大家呢有一些什么装修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记住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应该说现在是一个装修的旺季哈，可能有些问题呢还是挺多的，所以希望大家来到微信上来询问这方面的问题。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还是有请小范，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这个安居方面的消息啊。先看第一条，说今年的装修你需要看懂这些套路。说最近啊，不少的消费者呢在家装市场当中的是转晕了头，各式各样的销售说辞，五花八门的装修模式，各有所长的专业能力啊，落地的过程当中的出现的意外问题等等等等。在丰富多元的选择当中呢，新一年的家装市场究竟有哪些特点正在显现呢？当然您是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个行家哈，今年的装修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其实每年的春天啊都是一个装修的旺季。 嗯， 这个季节呢其实它预示着一年的开始。在这个季节里头，就是说我们很多市场已经由于去年的洗刷已经退出市场了，但新的势力呢又进来了。在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选材料厂家的时候或者选装修公司的时候，都要选信誉和品牌相对比较好的，比较可靠的。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呢，通过去年啊整个装修行业重新洗牌的一个过程。 对 啊，有的是新进来的，有的是已经被淘汰了。 对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还是要擦亮双眼啊， 一定要擦亮双眼。 而且今年好像这个各种的广告啊，那种说辞啊，尤其装修方面的非常多。其实从我们这个电台媒体就看得出来，很多台都在大做装修的广告。 其实说明了就是市场环境不好。 哦， 市场环境不好， 做广告越多。 哦， 就我们要选的时候呢，首先要要注意，就是说环保的材料， 嗯， 都说环保， 嗯，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环保，还要去看，还要去比， 嗯， 另外呢，就是装修的套餐，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选择相信的、信誉比较高的装修公司， 嗯， 尽量的不要去选择套餐， 嗯， 因为我们不具备那个专业的能力去分辨套餐里面的东西到底是好的厂家， 嗯， 还是一般的厂家。 所以小范这说实话，因为现在市面上关于这个装修套餐啊特别多，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慎重啊，不要盲目。因为有些套餐啊看似呢是非常优惠的哈，觉得价钱也合适啊，他给你提供都是品牌等等的，但是呢可能里边呢会有一些咱们不知道的一些所谓的陷阱， 所谓的套路， 啊，所谓的套路。 对， 对， 对 啊，比如说他给你这个套餐给你选好了哈，觉得挺好，但是如果你一旦换的话，或者按你的意图有一天改变的话，可能价钱就不是那样， 对，远远不是原来的那样。 嗯，甚至它有些品牌呢是他们家装公司自己的一些品牌啊， 嗯， 也就是说没有品牌啊，像这样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这个建材啊产品也好，大家一定要注意它的环保系数到底怎么样。 一个是环保系数，一个是它的价格是不透明的。 嗯， 对， 因为像有一些大的一些装修公司啊，它自己都有工厂， 对， 它制造一些建材，所以这些建材到底怎么样，当然了它也是经过国家来检测的吧。 对，没错 啊，虽然说它没有正式走向市场， 大部分正式的厂家应该还是可以信赖的， 可以信赖的， 对对对对 啊，但是只是大家一定要看看他们的口碑， 对对对， 啊，多方来寻求对他们的这个了解，一定要多加注意啊。好，那再来看下面一条，说武汉房屋装修投诉呢是猛增将近6倍，说今年的第一季度啊，武汉市工商局共收到了1180起类似的装修投诉，那么投诉举报量是持续的增长，跟去年相比呢，同期上涨了5.9%，居服务类投诉举报的首位。那么投诉的内容主要涉及什么呢？就是商家未按约定来履行合同，以及呢不退定金、不按时完工、不及时交付承诺赠送的家电等等。那么商家在全包的装修当中巧立名目来加价，那装修的项目呢虚报价格，建材以次充好，还有装修公司跑路，是消费者投诉无门。其实这顶说的真的是很全的， 很普遍的现象， 很普遍的现象， 不单单是武汉，应该在全国都比较普遍。 嗯，那您说像这种情况，我们作为消费者怎么来自我保护自己呢？ 首先要先做一下功课。 嗯， 装修之前我们要转一下市场啊，这是肯定要转的。 嗯， 如果你不做功课的话，很有可能被有些不良的商家给忽悠了。 嗯， 对， 所以还是要了解， 还是要了解，了解材料，了解装饰公司，了解他们的口碑。 嗯， 从网络上，从一些点评上，或者是附近的邻居有装修的，看看他做的活怎么样。 嗯， 一定要看。 对，我个人认为被坑骗有这么两点很重要，一个就是说对于这个装修整个是非常无知， 对 啊，特别不知道，所以呢就造成了有一些黑心的厂家呢会坑你哈，他就坑那些呢好像不太了解的人，不太知道的人。 对 啊，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说，往往有些人呢是太片面的看价格。 没错 啊，一切以价格为主，只要是低价他就想合作。但是您恰恰没有考虑啊，咱们平时生活当中都会说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好货不便宜啊，便宜不好货呀，啊， 没有又便宜又好的， 对，没有天下掉馅饼的事儿等等，这些都是一些民间聚集的一些智慧的语言，你要好好考虑去。 对对对，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说过，就是说你不可能找到又便宜又好的， 嗯， 只可能是根据自己的钱包去找相对来说匹配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东西。 没错， 对。 而且呢，还有一句话就是"买的不如卖的精"。 对， 啊，你想让他作为这个卖方啊，就是他作为经营方，他如果没有一点赚头的话，他怎么还能够持续的做生意呢？ 雷锋还是比较少的。 当然了，这个在生活当中呢，我们都一定要做雷锋啊， 对， 雷锋精神的这是要延续的。但是在生意界，在做生意的时候，你就是一味的要求这种精神的体现，我觉得挺难的。 嗯， 因为他是一个生意人。 对 啊， 他 有这样的说法，说什么叫什么不奸， 无商不奸， 无商不奸是吧？当然这个有点片面，这个话说的不对啊， 对对对对， 我觉得有点片面，但是也说明了一些道理。 其实我们最应该解决的是相互的信任问题。 是的是的， 没有信任，嗯，所以说才会片面的去看待问题。 嗯， 片面的看待问题才会出现矛盾。 是的， 对，所以说商家呢 也不要一味的打这种低价， 嗯， 低价可以吸引人的眼球， 对， 但是换来的呢，可能就是消费者认为我上当了， 嗯，对， 肯定是， 因为这个你片面低价的话呢，作为商家来讲，他也不会持续的发展。另外，你做生意是做什么呀？是吗？ 对， 你不就是做买卖？买卖就是说有买有 卖， 买卖 要公平， 买卖要公平， 对， 就是说这个消费者那边来讲呢，他觉得值就可以， 对， 即便 性价比一定要值， 对，性价比高啊，性价比一定要高，即便比如说你作为商家这个价钱稍微高一点没关系，你给消费者做到了相对的服务，他觉得值，那就是可以的。 其实现在北京的很多消费者很理性，嗯， 是的， 就说我可以让你赚我该赚的钱， 是的， 但是你别黑我， 没错， 你别坑我，你别骗我，嗯， 对，我举个例子，你像我原来做餐饮节目哈，比如说这个咱们吃烤鸭，你要去大董或者你去其他什么地方，可能大董就很贵， 对， 但是我跟你说七八十的人去了以后都不觉得亏，就很奇怪，我反正我是觉得，因为太贵了，但是人家去吃完了以后都觉得挺好的呀，下次还去，这就是觉得他的服务你是认可的， 对 啊，即便是价格高，人家觉得那个服务到位了就可以了， 就他的服务和他的品牌价值是对等的， 是的，所以作为商家来讲，要琢磨琢磨自己的服务一定要到位， 对 啊，这点呢不要片面的去， 应该去 低价诱惑一些消费者， 不应该拼价钱， 对，因为你过分低价的话，你连成本都来不了的话，那怎么办？那你为了生存，他就在其他的一些地方来抠这个钱， 这得抠出来， 他得抠出来， 对 吧？抠不出来不行啊，是吧？他得养工人呢， 啊 对对，是吧？所以这个事情你想一想都是那么回事儿啊。作为消费者，咱们要想明白啊， 要看明白， 要看明白。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下面一条，说家居业这种油转水的企业趋势呢是。报告显示出来了，说就是水漆增长的势头非常明显啊。那么中国水漆研究院今天呢在北京发布了一个家居行业的油转水的产业趋势报告，这个报告啊显示说水漆因它的这个环保特性受到了家居行业的青睐，而且呢增长的势头非常的显著啊。那这个报告当中也说明了，说我国呢2017年仅家具这个类型的零售总额就达到了2809亿元，有43%的家居消费者表示最关注的就是环保。那么家居行业呢目前已经成为了水漆消费的比较大的一个增量市场，这个大家都在提环保，因为跟大家的生活联系太密切了， 嗯，对，大势所趋。 那刚才提到了这个所谓的油转水啊，这个油转水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就是从我们传统的施工工艺，就是说那种油漆木质油漆，嗯，改变成我们所有的都偏向于环保， 嗯， 改成这种 水性的， 对，比如说水质的乳胶漆啊， 嗯， 水质的木质漆啊，包括很多很多地方应用的漆都由油转为水， 嗯，那这种水油原来是油，现在改成了水质的漆， 对， 那它在质量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其实漆膜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嗯， 因为原来的油漆呢它是要添加一些化学原料， 对， 这些化学原料呢它会导致我们的家具会不太环保， 嗯， 或者是游离甲醛超标， 嗯， 现在我们改成水漆以后呢，我们大大的提高了这个环保的一个指数， 嗯，但是水漆的话成本会不会比原来的油漆要高？ 还可以 、啊，那如果还可以的话，为什么原来的那些商家不早早的改成水漆呢？ 刚开始的技术应该不太成熟， 对，我觉得还是在技术上， 对，还是技术这块， 嗯， 对。 另外有人说水漆它的耐磨性可能没有油漆好，是吗？ 有一利有一弊嘛，只是相对的， 嗯， 就如果说我们民用的装修来说的话，还是可以接受， 嗯，它这种水漆的话呢，当然现在咱们就在墙上用的啊，这种叫什么乳胶漆是吗？已经基本都是水漆， 都是水漆 、 嗯， 那所谓的油漆呢可能是在用家具上啊， 一种 油家具 木质漆， 木质漆， 包括一些那个磁性的漆， 嗯， 包括用在厨房啊卫生间啊， 嗯， 这种的， 哦， 对 啊，所以原来用的是油漆。 对，原来我们觉得就是只有木质的器皿才会用油漆。 对， 其实在我们其他的方面也能用油漆。 比如说刚才您说什么， 比如说我们的卫生间， 嗯， 我们的厨房， 嗯， 其实在国外有很多时候它是也可以用油漆 刷油漆的。 对对对对， 哦， 不是像我们传统的我们贴瓷砖， 嗯， 啊，除了瓷砖以外它可能会有木质的护墙板， 对， 然后上面做一些漆， 嗯， 也很漂亮。 但是这个漆的话呢现在是往水质漆来发展了，这个趋势非常明显， 对对对，非常明显。 水质漆的话呢它实际上是非常环保的， 第一本身它比较环保，还有一些厂家呢它的科技和研发力量更足的情况下，它可以研发出一种释放，比如释放负离子的现在产品， 嗯， 越来越多了， 这种释放负离子的产品，它除了环保以外，本身对环境也有一定的改善。 哦，还有一定的净化 环境的作用。对，还可以，比如释放的负离子，它可以分解甲醛，可以分解二手烟。这都是可以做到的，目前有几个厂家是可以做到的。 另外现在的这个漆啊基本是没什么味道啊，不像原来比如说你油漆的一个东西，好家伙， 进去又呛眼 呛眼啊，然后味儿也是特别巨大， 根本 现在好多漆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味儿的，但是并不能够认为它没有味儿就是完全环保的，这应该是一个误区是吧？ 是一个误区。因为我们平常检测的时候啊，一项是检测甲醛，另外一项是检测 VOC， VOC 它代表的就是有害气体， 有害气体， 对对对对对，我们可能看不到，但也闻不到，就像手机信号一样，我们看不见，但它能用仪器测出来。 比如像甲醛，实际上它就是无色无味的， 无色无味的，你是看不到的。对， 好像有味儿的，什么苯啊什么，还是有点味儿。 但有些气体是有味的。 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还注意环保。但是这装修完了以后呢，可能闻起来呢没什么味道，但是我个人认为呢，您在选择建材的时候，首先要选择这种环保的建材， 尽量环保，只能说是尽量环保， 尽量环保。 对对对。 但是你即便选用的都是环保的建材，但是呢，可能它单个的建材产品它是 不 超标的， 对， 但如果叠加在起来那就很难， 还是有可能。所以装修以后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开窗通风。 是的，你像那边我们那天呢，我们有一个同事啊，就让我给找人说去监测一下，因为他也是刚刚装修完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他已经晾了半年了，然后住进去了。他说这个孩子啊有一些掉头发，女孩有点刚好像大概有八九岁吧，就有点掉头发，然后睡眠也不是太好，说大人没什么感觉，所以他就害怕了，突然想让有关部门呢帮着去这个检测一下。如果有这种检测的需求的话，一般是找什么样的部门？ 一般都是找第三方， 找第三方。 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它 是具备这个条件可以帮你检测的。 还 有很多就是第三方的检测公司也可以帮着检测。对。 但是现在一在网上一搜的话，哗，检测公司一大片，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它的这个 资格 是不是啊。 其实如果是家庭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在网上自己买一个仪器自己测，也可以。 也可以。 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复杂。可以买只有两项的，比如我就测甲醛或者测 VOC， 两项就够了。 准确吗？ 相对来说比较准确。 一般是怎么来测量啊？ 先关窗。关窗那个一晚上以后，第二天早上别开窗，开始测。测一遍， 好的 啊，就可以。 当然现在有些这个网上啊，它那个资质啊，咱们都很难让你这个信任啊。 对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在选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时候，还是要慎重一些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三月份啊，北京的新房成交是1411套，海淀成了购房族置业的一个首选。那论起老房的装修，水电改造呢是不少家庭头痛的一个环节，这也是衡量装修公司施工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虽然一直呢被称作是隐蔽工程，但是事实上恰恰是这些看不见的施工环节在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生活。那么这些成交的房子未来就要开始装修，那么装修的过程当中是否环保，实际上也是大家非常头疼的一个事情。那么刚才也提到了，海淀已经成了购房族家族置业的一个首选。那实际上现在你们在装修的时候，各个区域的这种装修的多和少是能够显现的？ 是能够显现的 啊。现在是哪儿装修的比较多呀？ 分两个，如果从分类上来说的话，应该是新房和老房。 新房老 房现在老房居多。 二手房的翻新， 对对对，比较居多。第二个，如果从区域来说的话呢，可能就是朝阳、海淀，最多， 最多了。 对对对对，就学区房聚集的地方，可能就会装修的频率就会高一些。 其实相对来讲，就是二手房的装修比一手房、新房可能要麻烦一些， 还要高。 还要高， 还要高， 另外也麻烦一些， 也麻烦 啊，因为它本身所处的环境不一样。 二手房最大的特点，有些老房子它是没有电梯的，对，没有电梯的情况下呢，你的搬运成本、你的拆除成本、你的所有成本都会增加，对，而且它还有一个就是，老房子的空间、门窗户各方面都是比较小的，你运输起来，包括你改造起来会非常困难，有些结构是不能动的。 是的， 对。 另外，它的水电改造啊，它的这个结构啊，另外想通过装修改变它的这种格局啊等等啊， 对， 在这些方面呢，其实任务还是挺艰巨的。 尤其是老房子，因为老房子的水电改造相对来说比较重，因为比如说我们2000年以前的房子改造的范围还不太大。 啊，如果是90年左右的房子，90年代的房子，现在所有的水电必须要重新全部改， 嗯， 这个工程量是比较大的， 嗯， 啊，而且在我们改造的过程中，开槽是有技巧的，尽量的避免横向开槽， 嗯， 对，而且尽量的不要动它的主体结构，因为老房子本身年头已经够多的了， 嗯， 所以说它的结构尽量不要去动， 嗯，所以呢，这点要特别的注意啊。另外，老房装修跟新房相比的话，它的价格上有区别吗？ 其实价格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嗯， 它的价格区别是在于拆改的工作量上， 嗯， 啊，主要是前期的工作量比较大一些， 嗯，因为它有一个拆改这个程序， 对对对对， 是吧？ 对，新房子它是没有拆改的， 对对对， 对，老房子拆改、搬运、垃圾清运，包括一些那个水电改造，有的还要加新风，有的还要加地暖，就所有原来老房子不具备的条件，它都要具备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它的改造和装修费用要比平时的新房子要高出三分之一来。 嗯，不过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是装新房的话啊，现在好多新房呢也是分这种毛坯房和简单的装修房。 对， 这个毛坯房呢，当然大家这个知道了，比如就都能看见水泥板呀，什么这些什么都没有的啊，这个呢，这个好。区别，但有一些呢，它所谓的简单装修，就是说基本四外落地了，而且呢，它的卫生间里边什么马桶啊，都给你安好了。 对， 啊，其实像这种情况，我觉得更要命，就是说它原来这些你要还是不要，你拆还是不拆，有时候真的是很纠结， 很为难， 很为难。 对 啊，你说你给它拆了吧，重新再弄吧，觉得有点浪费；你说你不拆吧，说句真心话，开发商给你弄的那些建材啊，一般情况下 你还真不敢用， 一个是不敢用，真的是看不上。 对 啊，因为你想现在花那么多钱买一套房子，有的时候呢你还真想弄得好一点，所以在这方面您是怎么建议的新房？ 如果说是毛坯房的话，咱们就不用说了啊， 嗯， 基本上水电设计现在都比较合理， 嗯 嗯，90%都不用动，只是在你需要增加电位的地方增加水位和电位就可以了， 嗯 啊，如果是半装修的房，就是刚才您说的，比如说卫生间我做了，厨房我做了，你又不喜欢， 嗯， 如果您是短期住，比如说住个4-5年，您可以凑合， 哎， 或者是出租房，您更可以凑合， 嗯， 如果是自己住，长期住，其实大家都会，不用我建议，大家都会改， 是的， 因为他确实看不上，先不说质量问题，他肯定看不上那个样子， 嗯， 对，所以款式和样子在不合自己心的时候，他一定会换， 嗯， 这个如果换的话，就和新房装修没有什么区别了， 嗯， 但是精装房呢，精装房这块现在精装房慢慢是个趋势了，但是精装房呢，有的时候业主也会局部改动， 嗯， 对，这个局部改动呢，可能就不会那么大动了。有些地方，如果设计的合理的情况下，而且又是新房子，装修材料也说得过去，有些业主就不动了， 嗯， 对。 所以在装修方面呢，我也有一个体会啊，当然咱们不铺张啊，咱们也不浪费， 对， 但是装修这个节俭，你看你怎么节俭了，就是你该节俭的地方一定要节俭，你不能乱花钱啊，这个花的这个无谓的钱啊，这个无知的钱，这肯定是不能花。但是我个人认为，装修该花的钱一定要花，因为什么呢？你装修的时候，你觉得，哎呦，这个地方本来我想买这个比较好档次的，然后我就下降一个吧。本来这个安，嗯，这个挺好，哎呀，算了，我省了钱不安吧。你当时觉得省了一笔钱，可能省出来10,000呀、5,000的等等，但是 将来会省很多问题。 你会一个是有问题，有质量问题，这个先搁一边。关键是你心理上会很别扭，为什么呢？你装修完了以后，一般的装修，咱们的这个整个的周期怎么也得10年吧。 现在平均差不多10年到12年。 你看，10年到12年，如果你真的是没有按自己的意图去装修的话，10年到12年，你要住在这个房子里，你天天看着这些，你真的，你想想，你心里会乐意吗？有的时候你真的是看着就特别别扭，你总会后悔说：“哎呦，当时我要 还不如换了呢、 当时我要用那个更好点的这个瓷砖，哎呀，我当时要用那个更好的那个什么墙，这个壁纸等等的，你总会是这样的。” 对 啊，所以呢，你想，你一住就是12年，这是一个心理上的感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住在里边的话呢，你时间长了以后，如果真的是环保各方面出问题的话，你为了省钱出问题的话，你的这个健康问题都会受到影响啊， 肯定会受到影响 啊。另外的话，你只要搬进去，你要说装修，你得下巨大的决心。因为你想想，人住十几年啊，或者几年以后，家里的东西啊，乱七八糟全有。 但往往人住进去以后就不愿意再动。 对呀、啊，如果你这个时候你再凹心啊，你再想装修的话，你都得下巨大的决心，因为你这些东西你怎么办？你是搬出去，你还是 找一个租住的地方再去住住几个月，在这边装修，那个时候你要下决心真的是太难了， 很痛苦。 我这些感受都是我自己亲身的感受，有两点是最切身的，就是说当时我没有按我的那个想法那个档次去装，现在已经十多年过去了，我就真的觉得好多事情已经出问题了， 一直在忍着， 一直在忍着，忍了好多年啊。另外就是说我一直在下决心装修，我都没有下这个决心，因为我家里东西太多了，你根本没法办。所以我个人认为只要装修你真的就一步到位， 最好是一步到位， 你拿你当时呢就是够一点，可能这个15万你觉得真的是有点贵哈，哪么就说我借一万都行，我就把这15万整个给它装好。 或者是我们做足了功课以后呢、第一是做足了功课，第二呢、我们要有我们要有准备性的去把几个方面做好。 对， 你比如说我装修可以不大投入，但是有几个点 一定要做好 做好，比如说水电，水和电是隐蔽工程，它一旦做完了以后你不可能再去随便改它，所以说这点一定要用好的。还有就是我们牵涉的这个地暖，地暖如果你在铺上之后不管是地板还是瓷砖你不可能再重新再去做， 对。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装修里面壁纸也好乳胶漆也好它是涂刷面积最大的，这块一定要选环保的，不能说因为这个去省那点钱。 对，其实您说这都是专业的，我说那都是什么的外表，我现在看着我们家那橱柜，看着我们家那地砖，哎呦我就特烦你知道吧，地砖现在十多年了它都有点控股了， 对， 而且当时那地砖买的档次不够，然后就看着一直就不舒服，然后那个橱柜吧叽啷咣啷的那个五金件好多全掉了，所以就特别讨厌，但是又不想装修。 对， 好，那下面是广告时间，一会儿再接着聊。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千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欢欢喜喜庆五一，健健康康迎夏季。仙牌灵芝集团将于4月20日至4月29日隆重开展庆五一特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灵芝茶产品，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礼品赠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4月20日至29日，详情可拨打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彦玲，医生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儿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天气票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的晴空少云，午后呢偏南风四级左右，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能见度比较好，适宜外出踏青和赏花。由于呢光照充足，紫外线呢又比较强，出门要多注意补水和防晒。那么近期呢柳絮飘散进入高发期，提醒的敏感人群要做好防护措施。好，具体的情况呢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85%。好，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白天是偏南风，风力比较大，气温呢比较高，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清风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今天呢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我们请到的嘉宾也是装修行家范培强。小范你好。 哎，各位观众好。 那如果大家有一些装修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不过目前我手里呢已经聚集了很多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咱们一一来作答一下啊。小范，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实际上呢翻修二手房比装修新房要麻烦一些， 而且现在比例要高一些。 是，因为翻修二手房呢好多都是说一种无奈，就是他不装修啊，他不再翻修的话呢就没法住了，可能 实在坚持不住， 实在坚持不住了。所以这样的房子呢，真的每次你们可能去看的时候黑不隆咚不说啊，各方面可能都是都很差。 每次我们进去的时候那个业主都跟我们说，那个凡哥你进来别吓着 啊，所以都是很无奈啊，就住不下去了，所以才去装修。所以二手房的装修确实是比较艰巨的哈。那怎么才能够做到家里是环保装修，这个问题太大了，您从 范围太广 说说吧。 首先来说呢，就是所有的选材你都要选环保的，而且呢就是说从我们的基础材料，包括水泥砂浆啊，包括腻子粉啊，这些基础材料都要选环保的。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饰面材料，包括我们的乳胶漆，包括我们的瓷砖，包括我们的一些家具，现在全屋定制很流行嘛，所以说家具这块一定要注意，尤其是木头，木材这块呢，它除了漆以外，它的胶， 也是可以产生有害气体的。 嗯， 所以说我们就是橱柜也好，定制家具也好，还是要注意，包括我们定制的门窗啊，都要注意。 嗯，你像原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呢，特别注意建材的环保性哈，比如说我用的这个瓷砖也好啊，地板也好，墙漆也好，壁纸也好，或者说这个窗户啊、门呐、啊、等等，这些都特别注意它的环保指标。 对 啊，这个是应该的啊，这个还要延续。但是呢，现在家具这些方面。啊，比如说那个你定制的这些家具的用料，甚至你的沙发、你的窗帘等等，都会影响 包括你的布艺、 你的布艺啊， 对对对， 都会影响你的环保啊。所以这点呢，一定要多方考虑，是吧？ 对。 啊、另外要考虑一种叠加效应。 没错，就是它所有的环保材料，它可能都不环保、 嗯， 都在这个国家规定的范围以内。 对。 但是所有的东西都搬进来以后，有可能你的叠加效应就出来了。 嗯。 会出现短期的。超标，如果说你尽量的通风或者是开窗的话，应该会好一些。 嗯，有些朋友问说，我一般装修完了以后，我多长时间才能够去居住？ 如果你全部选的是环保的材料，应该是一个月左右可以。 一个月左右。 对对对对对。 嗯， 如果说你觉得我的环保材料可能不是太环保，或者是我自己没有把握，那你就尽量放3个月到6个月是最好的。 嗯， 对。 另外有一位朋友在问哈，说我装修完了需要去检测一下吗？ 嗯，如果说你自己认为心里没底儿的话，可以请第三方的公司去检测一下。 嗯、 现在外面很多第三方的公司都可以检测啊、但是那个一定要注意，选择一些我们国家 有 认可 的、 有资质的是最好的。 嗯，我最讨厌有一些公司啊，真的是假公司。你让他去给你这个检测完了以后吧、啊，他为了推他的产品， 对 啊，什么这个解除甲醛的呀、净化空气的呀等等的，觉得。根本不是说真真正正的给你去做了这个检测的， 对 啊，所以大家 所谓的检测都是有目的的 ，所以一定要找对了公司。 对， 好，那今天呢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如果大家关于装修方面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另外呢，有些朋友问说哪些地方是容易做不好仿工的，所以要特别注意。 实际上每一个工序做不好的情况下都得需要返工。 嗯 啊，从我们的隐蔽工程的水电开始说，你如果水电做不好，它漏水了或者是短路了，你都需要返工。如果说从我们的墙面，比如说你贴壁纸或者刷乳胶漆，你的基层处理不好也是需要返工的。 嗯， 而且它除了返工以外，它会出现表皮的开裂。另外包括瓷砖，瓷砖的铺贴或者是地板的铺贴，我们饰面材料的一些那个铺贴，如果你铺贴不好的话，都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起翘啊、空鼓啊，或者是平整度不够啊，都会出现这些问题。 其实哪个环节你做不好都是需要 返工的。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不是说哪一个环节不重要。 嗯， 装修里头没有不重要的环节。 对，其实相比之下，我觉得那些里子工程更重要。 对 啊，什么水电呀，什么这些，如果你真的做不好的话，那可真的是抛长刮度啊，那真的又重新来一遍呀。 所以说，我们前期的隐蔽工程一定要盯住了，一定要看好了。就是说我给你看完了以后，签完字，你再做第二遍工序。因为他一旦做完表面的这些饰面工程以后，你就看不到里边了。 嗯 啊，所以说隐蔽工程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是的，像什么防水啊等等，这些都要特别注意避水实验什么的啊。另外呢，像刚才上半段的时候，咱们也涉及了一些哈、啊，就哪些地方咱们可以真的省点钱，哪些地方绝不能够省钱。 其实我们在做装修的时候呢，也建议过客户，就是说你出效果的地方。可以省点钱，因为你只是为了要效果， 对、 你不是为了要品质， 就是一个装饰、啊。 对对对对对，就至于它值或者是不值，或者是金色还是银色，其实对你影响不大。 是的， 对效果的东西其实可以是省点钱的。 嗯、 然后呢，就是实质性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电线， 嗯， 包括我们的水管啊、包括我们的空调， 嗯， 新风， 甚至我们的开关， 甚至我们的开关、 哦、小开关， 对对对对，包括我们的一些。涂刷面积最大的这个乳胶漆、 嗯、 包括我们的地板啊，瓷砖还相对来说好一些嘛、 嗯、 对吧，但是瓷砖也很重要， 也很重要， 就所有的材料其实你都要看好。 对，你像刚才我说那橱柜是吧？我当时买的时候呢，其实完全可以弄更好的橱柜，当然觉得确实前景嘛，然后就弄了一个一般的橱柜。现在当然也十多年了， 嗯， 一个是它上面的这个柜上面这个 台面 啊台面， 嗯， 已经碎了，也不知道怎么弄的，已经开裂了。 经常剁排骨， 不知道啊。然后呢，怎么反正没给它保护好吧，它已经开裂了。 对对 对。 另外呢，你像这个门啊。有些外面 门的荷叶， 荷叶 非常容易出问题， 对，出问题了。 对对 对。 另外呢，像原来都是那种包的那种条啊，什么这些， 那个门套线， 门套线呢？ 最早的装修啊，我们特别愿意包窗套、门套、门套线。 对对 对。 而且还特别的宽。 对。 对 那些小门上的都是外边都是包上的，因为里边的好像都是刨花板， 对， 然后外边的包一层好看的 是面板， 是面板， 对对对对， 然后现在呢就一条一条全都 等于它的三厘的是面板和基层的大芯板已经脱离了， 已经脱离了， 对对对对， 所以总体来讲就是当时在定制这个橱柜的时候呢，质量没有把控好啊，按来说十几年其实也不至于啊， 也差不多了 ，也差不多， 但是不至于会开裂， 嗯， 对。 所以呢，你像这些的话呢，都是一些这个特别注重的点。 对， 大家真的不要光看价钱，说哎呀，我买个便宜的吧。 对， 真的便宜不好货，有的时候。 因为你住着，首先要舒服。 嗯。 第二呢，就是一定要环保。第三呢，就是品质质量一定要好。 嗯。 啊，至于说它是不是非常漂亮，因为你装修是给自己看，不是给别人看 的。是的，是 的。对， 要实用。 要实用， 实用 还是要实用一些。对。 那些虚头巴脑的哈，这个花里胡哨的东西，咱们可以剪掉。啊、 可以，日后我们可以通过配饰来弥补。 对， 都没有。 您说这特别对，现在很多的装修呢，就是简约式的， 对 啊，简约式。但是你别看它简约，但是简约不简钱， 不简单， 也 不简钱， 啊、 也 不简单啊。 对， 所以真是这样的。它你看它简约，但是整个装修完了以后，品质真的非常好。 现在 所有用的东西都是好东西。 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上就偏向于简约， 嗯， 然后那种北欧， 对， 或者是那种工业风， 嗯， 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是 就是粗线条的去装修，保证它的基本功能。 对， 后期呢，我可以通过我的沙发或者我的家具去配， 你得装饰来弥补。 装饰，对 对。 其实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办法。 对， 如果你装修的时候装修的花里胡哨，你最后你不想要它都很麻烦， 你动都动不了， 动都动不了。 对 啊，所以就简约式的装修，高品质的简约式的装修。 对， 然后用后来的装饰来去这个丰富它， 来增色， 啊、来增色。 对 对, 对， 这个特别好啊。 对， 但是呢，真的是我觉得有句话咱们总结挺好，就是简约 而不简单， 而不简单，而且不要捡钱。 对， 嗯。来，另外呢，咱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在问托，他是一个平房，想重新装修一下，但是这个平房啊，潮气特别大，怎么来解决？一直反潮。 这两年我们北京的四合院改造的特别多，这种四合院呢，因为它基本上都是自己盖的， 嗯、 这种四合院的潮气是非常严重的，它跟楼房不一样。这种四合院如果改造或者装修的话呢，首先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它的基层要处理。比如说我们原来地基没做好，然后地室洼进水了，潮气永远出不来。这种情况下，我们在重新装修的时候，可以把我们的地面往下挖一点，挖一点之后呢，撒一些生石灰。这些生石灰呢是可以吸一部分潮气的，然后再做一部分防潮处理。 哦，这个防潮处理是怎么？ 比如说我们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像门板类的东西啊， 哦， 然后在底下做一个隔层。 嗯， 它既能保温，也能隔湿隔潮啊，这种隔离层做完了以后呢，上面我们再做水泥砂浆层，再做找平层，再做比如说瓷砖啊、大理石啊、地板啊就可以了。 嗯， 对，相对来说就会好很多。 一般平房啊，就是反潮的比较多。 比较多，因为前些年我们在盖四合院的时候就不会考虑这么多这个问题，对，也很难解决。但现在技术上应该是可以解决了。 嗯， 首先来说我们可以做保温层，也可以做防水层。 嗯， 防水层做好了以后，你的屋里头跟室外就隔绝了， 嗯， 隔绝了以后呢，它地底下的潮气它就很难上来了。一般情况下，我们就说春夏秋冬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它这个地底下的气会往上走的， 嗯， 所以说会导致屋里很潮。 对，但也就是说，要做好防潮的措施。 对，做好防潮措施， 这个特别重要啊。另外呢，老陈来问说，厨房选择什么样的台面可以防止开裂？ 现在呢，有一种环保的金属材料 啊， 就是不锈钢的厨具。 不锈钢的 厨具，哎，相对来说就是用的人越来越多了。 嗯， 第一是它环保， 嗯， 第二呢它台面基本上能保证你不开裂。 嗯， 因为它的不锈钢或者那个金属材料下面是蜂窝板， 哦， 那种蜂窝板呢它有一定的硬度， 嗯， 可以改善一下。 嗯， 另外呢就是选择好一点的人造石， 嗯， 别选择那种太便宜密度太低的 啊，那种低密度的板材呢，你如果说过上五年六年以后，即使你不天天剁排骨，它也会开裂。 嗯， 因为它这个看似是无缝拼接，其实它是有焊接点的，就这个无缝的台面它也有磨的地方，这个磨的地方你实际上看不到缝，你摸不出来，但是它有一个拼接的点，这个点是容易开裂的。 嗯，哎，有一种台面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叫什么什么晶什么晶石， 现在有这种新型材料， 是吧？ 我前段时间去考察过，去看过，也是类似于一种微晶石。 哦，微晶石。 哪个厂家咱就不说了， 嗯， 因为这个它是生产大型的台面的。 嗯， 现在就是说，包括大理石啊， 对， 还有大的一些瓷砖啊，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嗯， 但是我不建议用大理石，因为大理石的密度肯定是比较低的， 嗯， 它会渗一些东西， 嗯， 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用一些人造的板材去做台面。第一是它硬度够，第二打理起来它不会渗污。 嗯嗯，好的，嗯，那您这个听众朋友啊，再参谋参谋啊，其实实际上现在的，市面上关于就是橱柜的这个台面啊，各种材质还是蛮多的， 挺多的， 那大家在选择的时候，您让他们要注意哪几点？ 第一是环保， 环保。 我们因为我们的吃的东西都要放在上面， 嗯， 所以说它本身要选择要环保的， 嗯， 那第二呢，就是说要结实一点， 嗯 啊， 就密度要高一些， 密度要高，然后呢，日后好打理的， 嗯， 这是必须要注意的。 另外，渗透性也要考虑， 渗透性也要考虑， 嗯， 因为你渗透性如果差的话，你后期就不好打理。 对，有什么酱油醋啊，它进去了， 茶渍呀，嗯，然后油渍呀，或对，或酱油醋啊，它都会渗， 嗯， 包括你的粥或者你的汤， 嗯， 撒在上面的时候，它都会渗， 嗯， 对。 啊，所以这些方面要注意啊。另外呢，有些朋友问说，家里呢是两室两卫，感觉呢两个卫生间的意义不大，能否把这个卫生间改成其他的功能？您先说，一会儿我有自己的看法啊，因为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那我就先说啊， 嗯， 首先来看，就是看他的居住群体是谁， 嗯， 是跟老家一块住，还是说自己年轻人自己住？如果说就是小两口，那就没问题， 嗯， 可以改。但是不要影响其他邻居的这个使用功能就可以了。 嗯， 对，如果说和老人一起住，那我们就尽量的不要改动，因为我们在早上上班的时候， 嗯， 或者晚上洗漱准备睡觉的时候，这个卫生间还是很重要的。 是的， 对。 其实我觉得您说的是比较到位啊。既然是两室两卫，它自然有两卫的一个作用。 对。 可能面积比较大。当然了，如果你们小两口的话，可能觉得有的是多余，其实也不多余。你有时候呢，一个呢，你可以改成这个洗浴间， 对 啊什么的；另外呢，你可以这个放叫什么洗手间啊，都可以，这样两个也能分开了，是吧？我个人认为，这个卫生间真的不要动， 对， 因为什么呢？你一个是比较有私密性，自己用，有外人来、朋友来，或者你的老家来什么的，完全可以用。这个卫生间两个真的是不多的， 没错，嗯，因为从设计上来说，我们设计两个卫生间就一定是有原因的， 对， 一个是客人用的，一个是自己用的， 嗯， 为什么说呢？就是有些卫生间它是在卧室里面， 对， 特别 好，卧室里面其实挺好的， 对，就只是你们自己用，别人不能用的， 嗯， 外面这个卫生间呢，可能就偏向于淋浴啊、洗衣啊，和公共用的一些东西会放在外边， 对对 对， 对，但里面肯定就是比如说像浴缸啊、洗手盆啊，这些都是自己的东西， 嗯， 不会有外人进来，私密性要好一些， 你就把它装修成不同的特点的， 对， 就好了， 尽量不要动， 尽量不要动， 对， 而且你打完了以后呢。你像我有一个洗手间，得打掉以后吧，就那个房间老是反潮。 对， 啊， 不光是反潮，它会有的时候会反味儿， 会有 味儿。 哦，嗯，所以这个呢还是要注意啊。既然你两位的话呢，尽量不要动。那几平方米，其实你真的要利用， 差 不见得怎么样。 对， 我有一个朋友就把一个卫生间做成了一个衣帽间，做成一个衣帽间。其实我个人认为，要我不会那么做。嗯，所以各家有各家的想法吧。 对对对，每个人有每个人 两个卫生间真的是不多啊，这个以后呢会非常方便的啊。好，那另外呢，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装修完了以后总感觉呢屋里边涂料的味道比较大，但是选择的品牌都是环保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嗯，有可能你闻到的味道不是涂料的味道。 嗯 啊，因为涂料一般情况下在这个季节或者夏天，干得很快。所以说它的味道呢，基本上会 很快就没有了。 嗯， 以前如果说冬天施工的话，可能干得慢，它会闻到一些潮味儿。但是这个现在基本上所有的水漆都能解决味道的问题。 嗯， 肯定不是乳胶漆味道的问题， 嗯， 一定是其他的味道。 而且他买的就是环保品牌的。 对，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你的墙体如果是新房、新交的房，你就着急装修了，它本身里面的潮气就没有完全渗透出来， 嗯， 你的底漆一封之后再刷上面漆，它的潮气是出不来的， 嗯， 所以有的时候你闻到的那个味儿有可能是墙体里面的那个味儿渗透出来的， 哦， 而不是乳胶漆的味儿。 嗯，关于什么潮腐的味道啊， 对对对对 等等的。另外我想问您，因为您呢也是做这个墙漆啊、乳胶漆啊， 对对对， 很多年特别有经验。 对， 就是现在很多的乳胶漆和墙漆，它会出来很多概念性的漆啊，什么能够净化环境吧，又什么什么竹炭漆啊等等。您说这些漆真能达到那样的一个效果吗？ 现在就是说，如果我们单纯去说这个东西的话，比如说负离子也好，比如说竹炭也好， 嗯， 大家肯定都认为是噱头。 嗯， 现在有些厂家是可以达到这种，就是说净化空气的作用。 嗯， 但是呢，你也别光听厂家去忽悠，拿起你的仪器，或者请第三方的去检测，这是最有实际道理的。 嗯， 我们不要听厂家去忽悠， 嗯， 就包括我自己是做这个的啊，我也不会去忽悠别人。 嗯， 我们要拿数据去说话， 数据说话， 要拿 事实说话， 对，拿事实说话。 嗯， 你不管是竹炭也好，负离子也好，每个品牌可能都在研发， 嗯， 但研发的水平不一样， 嗯， 研发的这个程度不一样，核心技术不一样，它的效果也不一样。 但是关键是只要这种概念性的东西一打出来，它这个产品立价就升，立刻就身价百倍，一下就贵了。 前期可能投入的就是研发费用比较高一些， 嗯， 但是呢据我了解，现在市面上的漆好像还价钱还可以， 还可以， 啊，还可以，不是说像我研发出一个新产品来之后我就标的特别特别的高， 嗯， 啊，现在应该还可以。 嗯， 因为北京的市场，外地市场没走过啊， 嗯， 北京的市场相对来说管理还是比较正规的。 对 对， 它还是相对来讲的，就是比较规范的。 对，比较 规 范化 啊， 对， 不能你自己标多少钱就多少钱的。 对， 它不是私人的。 因为我们国家的大的形势是在提倡环保装修， 嗯， 啊，在说环保，所以说大家呢都会跟这个风。但这个风跟过去以后，有多少厂家能够坚持下来一直做，这还要去看。 嗯，另外呢，有些朋友也提到说，现在装修来讲呢，真的不要太奢华，还是希望呢能够更加的简约一些。这刚才咱们提到了， 对， 确实是这样。啊，我记得原来奢华到那个全都是包起墙都是包的， 雕龙画柱 啊， 欧式的柱头柱脚， 对， 对， 然后底下都那个都是一层那个门那个板呀，啊，什么墙板呀，啊，什么 护墙板， 护墙板， 然后再加上那个 包墙 三五千的微晶石， 对， 三五千的大理石， 嗯， 对， 嗯，其实呢，就是高品质的简装其实是特别适合的， 而且， 它既环保， 对， 还舒服， 对。 啊，但是呢，简装不能 等于 是捡钱或者简单啊。 对对对对， 嗯。另外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最近呢一刮风，他就觉得家里的卫生间的反味儿，说这是什么原因？ 反味儿的情况下，一般刮风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嗯， 有可能就是说，他是不是用的燃气壁挂炉？ 哦， 如果是燃气壁挂炉的话呢，它会有一个防风阀在外面露着，有可能会。通过刮风会返回一些其他的味道来， 嗯嗯， 但不见得是卫生间的味道。 嗯， 对， 那会不会是它的地漏有问题啊？ 现在每家挑这个地漏的水平都很高，也舍得花钱去买。 嗯， 有这个可能，但可能性不是很大。 嗯， 对。 嗯，所以就是说，地漏反味的可能性不大， 不大，因为现在很多地漏啊都已经开始带密封了，已经。 嗯， 对。所以说这块呢，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们一般卫生间的这个公共排风通道啊是通到楼顶的， 嗯， 有可能是楼顶反风之后呢，通过我们的排气扇返回来的， 嗯， 这是有可能的， 嗯。另外呢，有一位勇往直前的说，您刚才说卫生间改成衣帽间了，上层漏水可就麻烦了。 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 很要命的事， 对对对对对， 嗯， 就我们可以给它改，但是一定不能改成像什么我们比如说居住的床的位置啊， 嗯， 或者是那个衣帽间的位置啊，肯定不能改在那儿，因为一旦漏水就非常非常麻烦。 嗯，我是改成什么呢，其实我也挺后悔的，我当时那个房子呢是外边是这个什么啊，厨房，外面是厨房，然后跟厨房包在厨房里边呢是一个洗手间， 嗯， 啊，不是， 他们俩 是 背靠背的， 不是洗手间。他这个对，背靠背的，它里边呢是一个房间，是一个房间里边呢还里边又包了一个小的洗手间。其实可能房子比较大吧，他我其实没那么高级那房子啊，但是他可能说那是用人间。 哦， 你知道，就是说你厨房旁边呢，它可能有一个大的有一个房间， 对， 房间里边又包一个小的卫生间，等于就是说人家比如说保姆啊住在那儿， 住在那 儿，他自己用洗手间不挺好的吗？ 对对对。 然后后来我当时就没想那么多，我们用不起保姆是吧？我们也没用，我就啪把那个房间就给整个全打了，房间打了，洗手间也都没了，然后现在就等于搁了一个餐厅，弄成餐厅了，等于这个外边呢是厨房，然后旁边呢就是餐厅。啊、 格局上应该还可以， 但是呢那个餐厅就发现它底下吧有时候老潮， 对， 有霉点儿，所以这个很要命。但是我现在发现了，我真不应该改，因为现在家里人口多了，孩子一多了以后，真的有时候万一要请一个保姆的话，住的多好啊， 对， 自己有一个卫生间一个小房间多好啊。但是现在完了，就打了，就比如说万一请一个保姆弄孩子都没地儿住， 对， 所以 一个没记住，再一个有那个卫生间的话，你会相互不打扰。 对，相互不打扰。所以大家一定注意，就是你买完房子以后，它那个格局真的是它是有理由那么去做的，轻易不要变它的格局。 对， 当一些老旧房确实格局不好啊，阳光也进不来等，你可以弄 老房子还是 有一些的话，真的， 对， 你去改变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像我们2000年以后的房子，基本上就是大的地产公司，它都有自己的设计团队，它的设计团队一定是经过论证。才会去那么规划的，所以说它的卫生间设计就有它设计的道理，不能随便乱动。 是的，另外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想布置婚房，说但是呢，他和女朋友呢没有太多的时间，想选择全屋定制，请问如何来选择？ 现在不光是婚房，好像选择全屋定制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觉得还是 你 事儿。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现在做家具是不现实了嘛。首先来说，第一，做的样子不好看，第二。你做的油漆可能我们现在还在用传统的那种硝基清漆什么的，它不环保啊。第三呢，就是它不利于在家庭里头去制作这些东西，因为你做不到无尘施工，因为有灰尘的话它的油漆上就会有麻点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交给厂家，交给厂家呢，它在工厂里可以实现无尘施工，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你油漆的品质，然后我们再相对来说选择一些环保级别高一点的板子就会好很多。 其实这个全屋定制的概念呢现在比较混乱啊， 对， 但是总的来讲我们达成共识，全屋定制实际上就是家具的定制， 对 啊，基本上就家具的定制，不包括你整个装修，好像还不讲不包括。 其实现在全屋定制包括最全的就应该是包括了橱柜，所有的家具， 对， 所有的门，都包括这些， 就这些， 对对对对对。 当然全屋定制的话相对比较统一，可以根据你家里的这个面积的特点呢来进行定制，当然是好，可能价格要略贵一些，找一个好的厂家 肯定要比平常的家具要贵很多。 好的，感谢范师傅啊，也感谢大家收听，我是周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节目。 恭喜瑞麟羊奶粉北京地区突破百万盒销量， 最近真的是喜事连连啊，马上也是抢购时间，特约合作瑞麟羊奶粉3周年的庆祝活动。这三年4007106108成为了千万家庭的订奶热线，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我们将绝不辜负您的期望，严把羊奶质量关，让您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美味。 那这次啊，也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在节目当中啊，免费赠送 是 加粗的金属骨架，加厚水晶滚轮，特别采用特殊的 PV 材质设计，经久耐用，一边3个轮，爬坡上楼轻而易举，是普通购物车没办法相比的。最贴心的是啊，咱们这款购物车自带板凳，您去超市排队购物的时候累了，拉开凳子休息会儿，喘口气再站，完全没问题。超市售价198，今天您买8盒羊奶粉免费赠送给您。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89块钱一盒的瑞宁羊奶粉，买8盒只要712块钱。这款结实方便的购物车就是您的了。4007106108，4007106108。不过也告诉大家啊，89元的价格呢，很快就要有变动了，只会涨不会跌。因为了解新闻的朋友都知道，生鲜羊奶的收购成本上涨了。我们瑞麟羊奶粉全部是由纯羊奶干燥而成的，肯定也会上涨价格的。所以现在您赶紧囤货订购。